约定，包装面，包装面，包装面，包装面，水波，包装，包装，包装，包装，秋，包罗里，包罗里，包罗里，包罗里，包罗里，包罗里，猴子，包尿，包尿，包尿，包尿。房子，房舍，家，包屋，包屋，包屋，包屋。菜肴，包哈，包哈，包哈，包哈，包哈。吃菜，用菜，包哈拉面，包哈拉面，包哈拉面，包哈拉面。颜色，包臭，包臭，包臭，包臭。堆积，云集，聚集，包的后面，包的后面，包的后面，包的后面，包的后面，包的后面。催促，驱赶，包上面，包上面，包上面，包上面。饭，米饭，不大，不大，不大，不大，不大。吃饭，不大烂面，不大烂面，不大烂面，不大烂面。猜疑，猜想，推测，不黑面，不黑面，不黑面，不黑面，不黑面。路，不虎，不虎，不虎，不虎，不虎。煮，不煮面，不煮面，不煮面，不煮面，不煮面。菠菜，不拉手给，不拉手给，不拉手给，不拉手给，不拉手给。鹤，仙鹤，不勒恨，不勒恨，不勒恨，不勒恨，不勒恨，不勒恨，不勒恨。镜子，护心镜，不勒裤，不勒裤，不勒裤，不勒裤，不勒裤，不勒裤。